好啦，各位，今日咧就相当之残啊，咁咧着翻件城寨 T 恤先。喺呢个下个礼拜我哋网聚咧，就大家可以买噶啦。咁啊，攞翻个呢个记者必备嘅上嚟。咁啊，点解咧？而家即系落亲去咧，都要带住呢啲叫做阿 Wave Sir，Wave Sir 系嘛，叫做城大之光啊！即係琴日灰色 T 恤唔掛委任證嗰、那個佢嗰隻頭盔呢就冇咁堅硬嘅，呢隻勁好多㗎，即係警棍卜幾嘢都唔散嘅。咁如果係嗰啲嘅地盤黃帽呢，就如果係國產標準嘅話呢，就一棍就散㗎。如果 JAS 日本標準呢，兩棍，咁呢個我諗就十棍都未散。咁不過搣咗個記者先，呢、這個記者呢個字呢，而家反而係受攻擊對象嚟嘅。咁琴晚呢，就我相信好多人都冇乜點瞓啦，咁呢就遊行完之後，我就喺御畫就發夢，就撞到一位聽眾。咁呢位聽眾就話，喂，不如18區區區有呢個光復，咁維穩機器咪爆煲囉咁樣。咁發夢嗰陣時諗咗，結果真係成真嘅。咁所以大家就要揀清楚啦。咁將軍澳呢就話啲人話有伏味，咁我睇一睇個背景，因為當初 share 嗰份嘢就唔知嗰啲有個背景。一睇咦，話 Gary 對頭冚家富啲僆嚟㗎喎，跟住遊行之前就喺自己選區行一輪先，兩點至四點，然後先至入去 TVB。 咁大家知咩料啦，呢啲就各區呀都會有呢啲咁樣嘅乜嘢人都會走出嚟嘅。咁識揀嘅就梗係揀連登仔認證㗎啦，我覺得。咁睇下連登認證嘅就可能嗰個可信度就會高啲嘅，其實。咁呢就光復 TVB 就冇可能㗎啦。咁呢就我同阿 Lens 商量下呢，不如同阿 Gary 早啲去呢個 TVB 門口反紅色傳媒滲透嗰個啦，咁樣。使乜等7月21號呢，咁。咁大家睇等睇 post 啦，咁。如果有行動嘅 ,Lens 啱啱喺光復屯門返嚟。喂，剛才你同阿娜娜咪玩到好開心啊。 我冇跳貼身舞，亦都冇喺地下黃狗射，你冇出到 啫。Happy 伯係咪你師傅嚟嘅呢？ 可能係啦。 Happy 伯係邊個呢？就屯門人人皆知㗎啦，但我啲聽眾未必知。咁呢就係同嗰位白色貼身裙嘅女士，我哋 Facebook 裏面 post 出嚟，一位戴住帽嘅，然後喺地下呢、這個用呢個 Flick Show on the Dance Floor， 即係呢個 Blick Dance。就正常我哋應該戴住頂帽喺度 spin 嘅，係咪？ 其實如果氹咗頭髮呢，喺地下咁樣轉會傷嘅，應 該。但佢又唔使嘅。 鐵頭功囉，可能呢一個。 咁呢就 Happy 伯就係屯門呢個大媽嘅呢個恩客。 係啦。 咁Lens 應該同佢好熟下啦，係咪？ 唔多熟。 咁今日光復屯門大媽有冇開檔呀？ 其實今日呢，即係我係尋晚即係臨時即係八九點出 post 啦，就係今日呢我哋就係集體要康文署執法投訴。其實我哋即係有一啲即係我自己朋友啦，兩點幾落去呢就警車三馬到咗啦。咁其實嗰啲咩反黑組呀，即係有幾對 PTU 到曬嘅。但一早嗰陣時呢，一檔都冇開到。尋日呢， 尋日有喎、 啊。尋日我哋前日就成10000人，我好感動。竟然屯門嗰、那個即係VCity 前面條路6條行車線開曬，點解變咗金鐘嘅呢度？ 好多區外人入咗去嘅。 哇，其實原來我啲朋友呢，我哋有個聽眾阿 Frank 呢，喺柴灣都入嚟。 係 呀，做咩點樣聽到 呢？港島中隊到去呢新界西。 你明明係住魚灣村嘅，點解喺屯門見到？佢話：，我順便入嚟嘅啫，哇！呢個順便都幾遠下喎。咁其實即係尋日就係10幾檔開檔嘅，同埋即係我有啲朋友就係跟開今次，即係同一齊跟開屯門公園呢壇嘢咧，就都係俾一啲疑似黑社會包圍嘅。 咁啊，呢個光復屯門呢就都有排搞嘅，我覺得。但係記住呢啲地區議題呢，陣間我解釋一下嘅，其實即係點解咁重要呢咁樣。咁啊，琴晚呢就旺角黑夜就似呢就5年前佔旺嗰時嗰個場面啦。咁呢就係警方就徹底失控。咁呢就大家睇睇呢，就我哋啲朋友攝記呢就影咗一輯旺角黑夜嘅圖片。咁呢呢位就響曬朵啦，今日喺城大嘅民主場啊，咁呢就貼出咗就叫城大之光，就叫做 Wave Sir,WAVE, 佢個英文名好似姓張嘅。咁呢就係據說就可能喺城大邀請佢返去呢個就業講座添可能。咁最好笑係咩呢，就網民呢就 cap 咗張相，就係佢 before 打人之準備打人之前呢，同一個裝扮就掛住個委任證㗎喎。咁呢個場面就去到準備勾人嗰陣時呢就收埋咗個委任證喎。咁即係 呢啲叫做衝出嚟柒啦，真係。咁睇佢個樣咁兇狠咧，當初我見到立場影嗰呢張相咧，我覺得嘩正，成個三條友成個古惑仔 feel 咁樣。咁我初初留意一下，咦，有啲似呢個梁敬輝喎，即係維維啊。咁收尾就好多人話唔係喎，似崔健芒多啲喎咁樣。咁收尾原來揭出咧就係呢個叫做 Waves。咁咧就嗱呢、這個旺角黑夜見到大家民主場裏面嘅城大傑出校友啦。咁大家話網上起底就唔啱，咁城大嘅同學就將佢公開喺民主場嗰度。咁咁英明神武就應該俾人知道嘅，其實呢啲嘢係咪警察出嚟做嘢唔帶委任證係唔需要帶委任證嘅咁樣。咁隔離白色衫嗰個唔糾正佢嗰個好笑喎。嗱，即係話咧，而家啲白恤衫咧就彎曬㗎啦，成個白恤衫嘅系統，一陣間解釋俾大家聽。咁跟住見到咧，就係呢個女仔啊，就俾呢個幾個防暴警察咧，就著住呢個鎮暴警察背心，即係綠色背心嗰啲咧，就用一個膝頭哥跪住，然後咧就成個飛撲上去。咁隻手咧，嗱呢個就另外一個嚟嘅，黑色鞋一個咧，就見到個警察嗰隻右手咧，就唔知抄緊邊度喎。咁呢就呢啲咁嘅場面我相信大家睇到呢相當之痛心嘅其實。鎮暴警察對呢個女性嘅示威者手上冇任何嘅裝備亦都冇武器喺手。係咁樣嘅方式嗱呢、這個就一個攞個膝頭哥壓住佢。咁另外一位女示威者呢就係、是、呢就成個瞓曬上去嘅其實。即係之前大家以為呢612嗰個女示威者在地下拖行暴力啦咁樣。都唔夠呢啲嘅鎮暴警察嗱呢啲係鎮暴警察嚟嘅其實因為著個綠色背心嘅嗰種嘅情況暴力。咁呢就大家見到呢就係喺好多嘅場面裏面只要嗰啲示威者或者路過嘅途人駁嘴就即刻呢就嚟了㗎啦。咁就唔單止暴躁亦都失控。嗱呢位就係見到啦黑色鞋嗰位女士大家留意一下呢位警察呢位鎮暴警察嘅右手，咁咧就我希望多啲角度影到啦。其實呢啲嘅冇掛委任證嘅呢啲警察，我都唔知道究竟係咪警察啦。其實如果頭先嗰位 Waveser 嘅話咧，是但一個古惑仔咧喺淘寶65蚊訂個防暴頭盔印埋字，咁都可以扮鎮暴警察嘅。其實係嘛？因為包埋印字，不過咧淘寶印字好容易印錯，咁大家記住 check 清楚。或者印咗 police 咁就唔係幾好啦係咪咁呢就警察就變咗監察咁樣。咁就喺琴晚呢呢、這個指揮官陶輝呢、這個 Rupert Dover, 咁就我哋喺6月16號嗰次遊行啊，就係將佢嘅血債血償嗰張相就貼咗喺金鐘統一中心對開嗰度嘅。咁結果就令到佢聲明響遍國際啦，亦都係俾工黨嘅國會議員質詢啦，喺英國國會裏面開曬佢名啦咁樣。咁琴日就相當英明神武嘅，由尖沙咀又見到佢，旺角又見到佢，咁就現場指揮嗰啲華人喺度布防呢啲英國殖民主義者，估唔到97之後20多年繼續咧就發揮呢個殖民主義呢、這個白皮豬鎮壓呢個黃皮狗嘅精神啦。嗱呢啲左派暴徒喺1967年嗰陣時咁講。啊而家又唔見佢哋講喎。咁好啦，就好多人會問我點解呢個警察會咁暴力失控，好似食咗藥咁呢。大家琴日睇到阿譚文豪即係蘋果嘅 YouTube Live 裏面呢，同阿譚文豪同嗰班警察嘅對答呢，你就知道啦。即係嗰班人係直情係喪㗎，我覺得。即係佢唔介意喎，譚文豪後面係冇示威者嘅，當時全部都是記者嚟嘅，嗰啲警察唔介意喎，攞個咪嚟喺度大聲同佢喺度鬧佢，話唔該帶走你啲示威者。譚文豪話：我後面嗰啲記者嚟嘅喎，阿 Sir 咁樣。跟住咧就最後尾咧鬧唔過之後咧，因為佢問佢：我又冇過你防線，我企喺度有咩問題？佢又話佢阻住佢推進，咁佢又冇推進喎。事實上就企咗喺度，咁佢推進譚文豪一路褪噶嘛，其實喺度，咁咧就成班友咧就癲喪到不得了。這個、呢個咧，記住。2014年的散運呢主要就是靠 Facebook, 但是2019年的反送中呢現在主要是靠什麼 ?Live Media, 不是 Facebook 啊大佬 ,Live Media 是 YouTube Live,Facebook Live, 然後將那些片 in real time 傳送出去。 一個媒體在今次的運動裏面彈起就是立場新聞，因為 live media 現場直播，所以呢警察永遠都落後人家一步的。到他知道用 Facebook 去回應的時候，其實示威者已經走了去 live media 那裡了。到他找一個高級警司負責在 Facebook 裏面澄清謠言的時候，其實示威者和群眾是通過 live media 對話緊，大家親眼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在現場昨晚很多人都在旺角現場的，因為有成四萬幾五萬人在看，我看蘋果的這個果然台和 YouTube Live 的時候有成四五萬人在看的。其實那麼這個亦都我相信是這個 Rupert Dover 和這個 David Jordan 兩位這個洋警司所始料不及的，話曬都是在北外打暴動出身，英軍訓練進步訓練就二十幾年前啦，北外打暴動都咁啊，所以呢就對於呢啲嘅新媒體嘅嘢識條鐵咩，真係每一次嗱，如果我係連燈仔呢就醒㗎，真係點解呀，偽工啊，呢啲叫做即係點呀 ,fit 佢呀，打 NBA 大家都知㗎啦，就作勢射，然後再等佢跳起先，跟住整個飛away再射穿針。咁啊，呢啲嘅玩法呢就我相信警察就疲於奔命㗎啦。因為呢昨日呢就發起人就話我哋叫做和理憂，即係唔係和理非，和平理性優雅地去遊行。咁警察就神經兮兮呢就高度設防，三點鐘就封呢個朝頭早啊，就封呢個高鐵站。跟住高鐵來往嘅車飛又唔賣。基本上從來都冇人諗過去衝擊高鐵站，不過當個遊行終點係高鐵站嗰陣時候，警方就自以為好醒啦，今次你班契弟仲唔係衝入去一地兩檢中方管轄區裏面搞事咁樣。其實大家諗下，喂你唔好信呀，連燈仔呢啲咁樣嘅叫做放煙幕，衝入去中方管轄區咪自動送終，即係自己等中方嘅人捉佢返去。所以就結果大家呢就和平理性地遊行完之後呢，就朝住彌敦道一路人潮太多，因為廿幾萬。咁我七點鐘嗰時候，我喺佐敦見到呢好多聽眾黑衫嘅，咁喺魚丸門口呢就都未散完，仲係行緊嘅其實。咁就逼咗佢之後呢，跟住就扯火啦。咁好多人問警察而家點解會呈現一個城管化嘅現象呢，咁好似內地嘅呢個叫做城管啊 ,CHENGQUAN, 城管就係咩呢，就係、是、叫做城市管理嘅一班嘅爛仔，咁呢就驅趕嗰啲低端人口，就係、是、城管啦。咁呢啲嘅城管化嘅現象呢，好多人就話係咪警隊已經失去咗呢個英治時代所建立嘅一個現代嘅警察嘅制度。咁講下警察歷史呢，大家香港警察歷史1844年成立，其實係亞洲其中一隊應該係最先按照現代警察模式建立的紀律部隊來的。因為根據182幾年倫敦市政改革之後的倫敦警察廳制度而建立的。那來建立這個英國的倫敦警察廳的制度，一個重要的人物呢，個名字在香港的，其實大家經過的，其實中環卑利街 Robert Peel P-E-E-L 卑利街的卑利就是這個的建立現代警察制度之父。咁香港嘅市政局制度，即係我哋以前叫做 Sanitary Board 市政局同埋警察制度呢，當時亞洲係最先進。點解呢，就係、是、英國當時好多嘅所謂廢邊社 Fabian， 即係嗰啲廢邊主義者呢，即係提倡呢個社會平等呀、公義呀嗰啲呢，就係、是、呢推動市政改革同警察改革，令到倫敦變成一個大都會。咁提出一個好重要嘅所謂卑利原則係咩呢，就係、是、警察係唔係同群眾對立嘅，所用的武力是要最低限度的武力。今天我們警方的警察通例裏面所說的，即是用最低限度武力一達到就要停止，其實是源於1822年的這個，不知1822年1824年的這個卑利改革的倫敦警察廳的通則的。那麼這些通則就寫了這麼多年，實際上是沒有執行的。當然警察用委任證這個都是寫在警察通例裏面的，其實如果我怎知道你是不是暴徒啊，喂暴徒扮警察得㗎喎，如果係咁我就話唔係講笑㗎，喂我喺淘寶裏面訂幾個嗰啲頭盔一模一樣㗎，真係唔知係咪一剝就散，不過呢起碼呢睇落去外面睇落去就分唔到㗎真係，然後個樣兇狠啲，粗口難舌， 咁咪得囉，係咪灰色 T 恤周圍揾到㗎喎，其實因為整條綠色軍裝褲，嗰啲綠色褲廟街都有得賣，行過隔離西洋菜街、女人街有得賣。咁所以我就話呢，呢、這個曾幾何時亞洲所謂嘅最文明嘅警察制度呢，而家已經通通內地化。咁為什麼內地化呢？咁樣一陣間我就詳細分析給大家睇。但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在這個的整個警察的管理裏面，大家不要說警察管理那麼簡單，在整個政府裏面都出現了呢，如果在泰國這些政府就叫做軍人政府了。其實為什麼呢？一陣間我解釋給大家聽。大家看到表面現象就是說這些警隊失控、警察暴力這樣。咁最近我喺蘋果日報就介紹咗一本書俾大家睇，就係、是、我以前嘅一個即係好欣賞嘅社會學家，叫做 Randall Collins 嘅作品，叫做 Violence 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就係從一個所謂微觀社會學角度分析軍隊同警察嘅暴力。咁大家都知道喺社會學裏面有 Macrosociology， 好似經濟學咁啦，宏觀經濟學同微觀經濟學。咁微觀社會學講咩呢？就係講人同人之間嘅互動，喺咩場景下面有啲互動係點樣。咁佢就成日講警察同埋軍人之所以出現呢種嘅極端暴力行為，點解呢？咁樣咁佢就提咗一個理論嘅。個理論就係呢個所謂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 係咩呢？就係嗰個暴力嘅場景係決定咗個暴力嘅行為。暴力場景係咩呢？如果示威者同警察雙方布陣，有個所謂 formation 布陣對視嘅呢，出現呢個極之暴力嘅情況呢係好少嘅。點解呢？大家就會指馬喺度，有陣時掟下水樽啊，或者掟下玻璃樽啊咁樣。咁差人就話你再掟啦，我就衝過嚟揼你啦咁。咁如果雙方兩陣對完呢，就好少 charge 嘅，即係如果喺城市嘅這個示威遊行裏面。那麼什麼情況下會出現人身暴力呢？很多時候就是就是這個社會學家的理論 Collins 的理論，就是什麼叫做恐慌性進攻。恐慌性進攻就是什麼呢？就是6月的12號呢，就下午就是了。那我自己分析過當時很多的短片，我一直看完那些整個短片過程之後，咁警察係長嗱恐慌性進攻有幾個前提嘅。第一，當佢哋受到示威者包圍喺四方八面嗰陣時咧，你要明白喺警察嚟講咧，佢哋都驚嘅。佢驚嘅原因咩咧？就係佢嘅示威者唔係淨係喺佢前面，而喺四方八面都有示威者，而佢唔知道咧嗰啲示威者嗰個數目究竟係出面有幾多。嗱喺立法會煲底，佢唔知道出面有幾多人。指揮官可能會知道，一般嘅警察佢未必知道。好啦，呢種嘅夾雜咗恐懼啦，第二就係緊張啦，因為嗰個嘅示威者人數眾多啦，同埋佢哋已經列陣同埋攞曬啲陣部武器出嚟啦，咁就處於一個緊張嘅狀態。咁點樣 release 呢種緊張呢？特別係當佢長期處於咁嘅狀態嗰陣時呢，嗰個焦慮就會出現。嗱，我諗大家都會記得喺呢個1993年洛杉磯騷亂裏面呢，就係呢個所謂這個羅德禮金 Roderick King 這件事件，就是一個黑人的很大隻的黑人，就跟朋友揸車給警察在高速公路追趕，揸到成130、130多，追了成13公里之後就終於圍困了他在一個的掘頭路那裡，然後就差佬20幾個差佬包圍著他下車要他，一下車之後他的隔離的那個車那個的朋友就投降，他就反抗，咁然後呢就四個警察呢就圍住佢呢，就掹警棍，先用電槍攻擊，然後呢就搵警棍係咁打係咁打係咁打，打咗80多棍。咁呢就然後嗰10多個到場嘅警察一齊圍住佢，然後喺度呢就起哄作權。咁呢件事就最終就俾人拍低咗，亦都引發呢個好大規模嘅種族騷亂。咁呢件事裏面呢就分析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佢經過長期嘅去追查嘅過程，跟住大家聽到嗰啲嘅警察台嘅 call 台嗰啲嘅對話，即係佢哋好似係喺一個處於一個相當緊張嘅遊戲嘅狀態裏面嗰陣時，咁所以當佢捕獲咗嗰個嘅黑人青年嗰陣時呢，就會一種緊張嘅情緒得到宣泄嗰陣時呢，就會爆發呢個暴力。 咁喺6月12號嗰陣時呢，喺朝頭早夜晚黑已經對視㗎啦嘛，有衝突㗎啦嘛。喺個長期嘅對視裏面呢，佢哋已經出曬重裝備嗰陣時呢，其實佢哋係期待緊呢場進攻出現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差人點解當日好似係等緊掟磚呢，就係咁嘅原因。佢哋期待緊呢個進攻出現，佢再反攻嗰下呢，就可以完全將佢哋嘅恐慌同埋佢哋嘅緊張嗰種情緒夾雜埋興奮嗰種狀態呢，就一齊爆發出嚟。所以你見到佢鬧記者、攻擊記者、打記者、對住胡志偉隔離射催淚彈、向呢個中信大廈嗰度發射催淚彈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其實係完全符合曬恐慌性進攻嘅理論。咁然後跟住仲有咩大家睇到，就係佢哋一齊喺度耶喺度影相。當他們完成了這個恐慌性進攻之後，是處於一種情緒相當之亢奮的狀態的。你見到昨天他們去到清曬場差不多，對著譚文豪、歐樂軒那時的警察呢，你問譚文豪，其實他事後他跟記者說都是好像吃了藥一樣。為什麼呢？就因為警察是處於非常之亢奮的狀態，就因為他覺得嘩，我已經 achieve 了，趕走了這班這暴徒了，這樣本來就應該慶功的，譚文豪左頭左勢站在我們前面。咁所以呢個恐慌性進攻呢，就係最經典嘅案例係咩呢？就係越戰裏面嘅美來村屠殺。越戰初期呢，就用呢個轟炸機 B-52 或者用落葉劑炸炸炸，咁死亡嘅美軍就少啲，因為呢就高空轟炸嘛，但係呢平民嘅傷亡就相當之大。咁美國嘅傳媒就揭露呢啲咁樣嘅即係油漿彈嘅轟炸、落葉劑等等呢啲咁嘅嘢，就美國政府受到好大壓力。咁就改變咗個政策，改變咗個軍事行動政策，就咩呢？一個 platoon 一個 platoon 嘅小組，就係用直升機空降落去越共嘅基地嗰啲嘅平民百姓嘅村莊裏面去搜捕越共遊擊隊。咁大家如果睇過一套戲叫做 platoon 呢，同埋叫做 full metal jacket， 應該就係 Stanley Kubrick 嘅電影，你就一定會明白。就係呢，當呢啲嘅美軍落到嗰條村裏面，佢哋好期待同遊擊隊交火嘅。但係呢，通常遊擊隊都撤退曬㗎啦，甚至冇人留低喺條村嗰度扮平民添。喺條村裏面嗰啲真係平民百姓。但係當時嘅美軍入到村裏面嗰陣時呢，佢又恐慌又緊張又期待交火，點知冇交冇搏火嘅情況出現。因為搏火呢，啪啪啪啪啪嗰下呢，就可以宣泄咗佢哋嗰個嘅緊張同埋恐慌嘅情緒。但係當冇嗰陣時呢，就大禍啦。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嘅普通嘅平民匿喺個門後面，可能其中有一個美軍以為佢係遊擊隊，一射擊咁就全部一齊射，仲要係冇辦法停止咁射。咁睇返嗰個嘅美軍嘅調查美來村屠殺呢，佢哋一路射一路狂笑嘅喺度，當時嘅美軍直情係失控嘅。咁呢個就係、所謂暴力嘅情景。咁乜嘢情況底下會肢體暴力最衝突呢？就係示威者落單。所以我就話你 formation 兩邊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兩陣對峙嗰陣時呢，就暴力嘅情況係唔會好嚴重。你見到昨日佢都係指罵攞個盾走去壓歐樂軒啦，或者指罵譚文豪啊咁樣。但實際上佢哋係冇用肢體暴力。但係真正落暴力嗰啲係咩呢？落單嘅示威者面對幾個如狼似虎嘅警察，那裡就會呢行使的暴力就會嚴重了。大家一開頭的時候大家看到那些就是了，那些就不會是在那個兩邊示威者和警察對視的時候出現的。而警察調回轉，外國的情況都一樣，當有一個警察落單被示威者包圍的時候，就一樣會行使暴力。而當其他的警察去拯救這個 同袍的時候呢，就亦都需會產生更大的暴力。所以我哋如果係熟悉 policing， 即係呢個警政學，一定要研究嘅一個課題嚟嘅。其實究竟警察係咪要不斷去耀武揚威佢哋嘅進步裝備？我記得以往我哋90年代示威嗰陣時候，警察嘅進步裝備係擺喺衝鋒車裏面，唔會全部鐵甲威龍孭住橙病嘅雷鳴燈、散彈槍、大口仔周圍行耀武揚威咁樣，係唔會的。這些情況只會出現在大陸的公安和武警。有一次我在新疆的烏魯木齊，就見到人民廣場的武警全部鐵甲威龍，20步一個20步一個， 大家都跳大媽舞咋嘛，點解會咁多鐵甲威龍喺度呢？咪震攝效果囉。呢個就係受到中共嘅所謂武警嗰種嘅管理模式影響。倫敦嘅警察好多係民警嚟嘅，民警就係嗰啲即係戴高帽嗰啲警察啦，有好多冇配槍添，甚至係因為其中一個理論係咩呢，就係當你嘅鎮部警察出現曬呢啲咁樣嘅 gear up 嗰陣時呢，佢就係會處於一種緊張同埋恐慌嘅狀態。警察本身，警察本身就好容易出現頭先我所講嘅恐慌性嘅進攻。咁不過而家係返唔到轉頭㗎喇，其實我覺得呢種警察嘅狀態。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返嚟就進入我哋正題，就係話究竟而家點解香港嘅政治危機會一路擴大到今日呢個地步，而警察可以咁樣去跋扈到咁嘅地步，而民人政府包括林鄭到保安局長全部歸宿，到今日都仲係歸宿，任由呢個政治危機一路擴大落去呢？休息一陣先。